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三铁三路有将军澳油塘隧道，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阿文宇。 究竟为什么要去油塘呢？油塘是一个很小的社区，已经是相当逼爆。 运输署助理署长梁世豪， 我们是可以理顺一些现在道路的接驳的安排，是有机会可以顺带改善个交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CIBS 节目《香港尼泊尔裔学者》，展现他们的声音。 Nepalese mas nirman kuat harus tambahru。 由不同领域学者分享经验，推动本地尼泊尔裔学生积极向上，发展才能。 A community radio program, HK Nepalese Scholars。 Hamra pot brother sak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嚟到晏昼嘅5:11，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戴希立你好， 你好。 啊，同大家讲下而家嘅天气先。而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咧68%啦。由于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啦，咁我哋咧呢几日咧都系会比较清凉一啲啦，同埋天气都系干燥一啲嘅。日夜温差比较大，咁大家咧要注意保暖啦。戴希立，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一讲咧一个即系每个人啊都有切身嘅经验或者机会咧会遇到嘅问题啊。因为香港咧步入高龄化社会，对于一啲老弱残疾嘅人士嗰个照顾嘅需要啊同埋需求咧越嚟越大，可以话咧大家多多少少身边咧都认识有照顾者啦，或者可能自己咧就系照顾者。咁过往咧社会通常讨论照顾者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就好多时都系一啲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咗，譬如可能系以老护老啊，或者甚至以老护残嘅情况之下咧，照顾者因为支援不足啦，或者好多其他嘅因素咧，而即系不堪压力咧，可能发生咗一啲唔开心嘅事件咧，先至引嚟社会嘅关注。不过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嘅原因咧，政府咧其实就亦都睇到呢一个需要嘅时候咧，就承诺咧系会加强呢方面嘅支援嘅。咁最新嘅消息系啲咩咧？就系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咧就将一份嘅文件咧递咗上立法会，就表示咧由出年嘅10月起咧，政府就会将四项喺关爱基金下面咧有部分啦系针对照顾者嘅经济援助计划咧系恒常化。嗱，咁呢啲计划咧包括系为低收入家庭嘅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试验计划啦，为低收入嘅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嘅试验计划啦，以及咧系为严重残疾人士提供嘅特别护理津贴，同埋咧聘请照顾者试验计划呢四个计划嘅。咁其实呢啲计划咧之前都喺关爱基金嗰度咧有几个嘅试验阶段啦。头嗰两项针对一啲低收入照顾者嘅试验计划咧，咁根据文件所讲啦，佢哋个每月津贴咧现时系2400元，恒常化之后咧会增加1/4去到3000元。咁至于另外嗰两个计划咧，喺特别护理津贴上面咧就系由2000元增加到2500元。至于最 後一個咧，聘請照顧者試驗計劃咧，個每月嘅津貼咧就係維持不變。咁啊，但係好多細節咧都係要等待社會福利處咧喺更加稍後嘅時間先有公布。不過，戴希立，我諗咧，可能咧大家最關注咧就係啲細節啦，所謂魔鬼在細節啊嘛。咁其實過往喺呢啲試驗計劃入邊咧，都有好多嘅社福團體咧反映過有唔同嘅問題嘅。例如係話會唔會個申請嘅門檻係過高啊，或者個名額嘅問題，對於而家照顧者嘅需要嚟講係杯水車薪。 嗱，即系我哋首先咧就要搞清楚咧，就当一个政府咧，佢想做一样嘢变成一个恒常计划，咁即系恒常计划，即系政府自己部门去做啦。咁同埋咧变成一个咧恒常化嘅支出，即系喺嗰个部门嘅支出之前咧，有时佢就会做一啲试验计划。咁呢啲试验计划可以系政府部门做，亦都可能同一啲同政府系好密切关系，例如关爱基金咁去做。咁做咗一個試驗計劃之後啦，咁睇清楚呢個計劃係咪值得變成恆常化？通常都係佢哋用三年做為期啦，即係三年做咗之後，咁就如果覺得要變成係一個政策啦，咁呢個就變咗係政府部門去做啦。咁但係呢個試驗計劃裏面咧，梗係喺過程當中咧，除咗係嗰個津貼要增加或者一啲細節嘅問題之外咧，咁其實嗰個過程裏面都應該可以對於呢啲照顧計劃裏面有啲嘅補充性嘅一啲支援咧，係可以提出嚟嘅。咁依家個問題就我諗大家就關心咧，當社會處去接收由佢去做嘅時候咧，究竟除咗提高個金額之外，咁一路以嚟呢個試驗計劃裏面提出嗰啲意見有冇吸納咗喺新計劃裏面咧？我諗依家主要個問題就喺呢度啦。 其實咧講到過往社會對呢啲計劃發出嘅聲音或者係佢哋嘅訴求咧，除咗頭先戴希立你有略略提到啦，就係、是、關於個金額可唔可以提升？咁今次咧似乎係有部分回應嘅，但係足唔足夠咧？轉頭可以請嚟有關人士傾下啦。另外兩個問題咧，啲人都成日講啦，就係、是。第一咧，個申請資格可唔可以放寬一啲咧？嗱，其實而家咧要申請照顧者津貼咧，都唔係咁易嘅、哦。佢哋咧要經過一個入息審查，每月嘅家庭入息係唔可以多過咧全港相關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數嘅75%。啊，咁我去查咗啦，以一個二人家庭為例啊，如果入邊真係有一個譬如係護老者或者咧係一個嚴重殘疾人士嘅照顧者嘅話，二人家庭每月嘅入息上限咧係22,200元，咁個啊，對唔住，係22,000元。嗱，咁如果呢一個係入息上限，咁當然佢係冇一個資產審查嘅。咁加埋佢嘅津貼嘅時候，大家認為又係咪足夠去支援呢一啲嘅照顧者咧？另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咧係要係輪候緊資助長期護理服務或者係復康服務，但係咧而家係冇用緊嘅。同埋個照顧者咧係要每月咧照顧緊呢一位嘅被照顧者咧係不少於80小時。換言之，如果呢一位嘅人士佢係用緊一啲院舍照顧服務啊，或者特殊學校嘅寄宿服務啊，甚至係一啲療養服務咧，其實佢都係唔符合資格去攞呢個津貼嘅、哦。咁、最後咧就係佢自己本身咧係唔可以領取緊其他社會福利金，例如綜援啊或者長者生活津貼。咁但係頭先我開場白都講咗啦，香港咧呢一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咧，令到我哋經常出現一個以老護老嘅現象嘅時候，如果我哋對新領者本身嗰、那個福利其實係設置呢個限制嘅話，亦都會令到好多人咧係會被篩咗出去，唔能夠去申請呢一個嘅照顧者津貼嘅噃。 嗱，我諗政府咧做依類嘅政策嘅時候咧，通常就會有一樣嘢佢哋好小心嘅，一個就係嗰個照顧或者支援會唔會重複。第二個問題咧，就如果我哋將依個計劃納入去由政府做咧，就同原來嘅計劃個門檻有冇矛盾？即係呢個門檻矛盾同埋咧照顧重複嘅問題咧，通常佢哋都會好小心，因為即係始終公帑係有限噶嘛。咁我就唔知道今次喺做呢個過程當中咧，係咪出現咗呢啲問題？呢啲問題係仲有啲嘢佢哋需要做調節咧，所以佢依家都係仲喺內部要搞下先至可以正式由社會處去推出。咁我所以。呢啲問題，我相信都除咗係政府之外，我諗業界都可以 幫政府一起去想想怎樣解決這個所謂照顧重複和門檻矛盾的問題。 而另一個問題呢就是照顧者定義了。剛才聽我介紹了兩個計劃的名字，大家都可以想像到，一個是針對低收入家庭的護老者，另一個是針對低收入家庭的殘疾人士照顧者。過往都有些婦女團體出來說了很多次了，其實我們香港做照顧的就不單止是針對一些長者和殘疾人士的，我們也都有一班的婦女是為我們照顧兒童，而他們可能因為成為了照顧者而冇辦法可能出去工作啊，或者佢哋本身都有好多嘅重擔。咁有冇辦法將兒童照顧者納入成為支援對象之一咧？咁當然呢一個部分咧，同我哋今日傾嘅呢四個試驗計劃咧，那個偏離就似乎更加大啦。嗱，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各位嘅聽眾，你對於政府啊嚟緊咧係會喺照顧者嘅部分入邊咧加入更多嘅支援，例如咧係為佢哋提供更加多嘅津貼，同埋將呢啲計劃咧去到恆常化，你自己有咩睇法咧？你過往又有沒有申請過這些計劃，可能甚至會有被拒諸門外的經驗呢？因為我們剛才都提到過往呢有些人都批評個申請資格呢其實比較嚴格的，不如打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經驗或者你的看法啦。那戴希立，現在呢我們電話旁邊呢不如呢都請來一位社福界的代表跟我們講一下呢他對於這個計劃如果真的落實的時候是有一些什麼期望好嗎？電話旁邊有社聯的總主任負責家庭及社區的陳曉源在電話旁邊。陳曉源你好。 是 ,hello, 两位主持你好啊，你好。是。 陈晓源，其实呢过往这四个计划呢因为是在关爱基金那里试验了一段的时间，那社福界都有些观察和有一些的反馈给政府。可不可以我们先针对两个低收入照顾者的试验计划，可不可以跟我们总结一下过往你们看到这个计划做成怎样，或者有些什么问题你们是希望在今次落实里面是可以有改进的？ 是，首先即是从这个政策的理念来讲，其实社联就一路都倡议呢，其实这个照顾者的津贴呢应该最少是发挥到两项的功能的。咁第一样嘢呢，我哋就觉得那个照顾者津贴起码就是可以即是为即是照顾者是即是做一个即是他对社会贡献的一种的肯定啦。咁另外呢，其实我哋亦都觉得呢那个照顾者的津贴呢是应该是可以发挥到呢协助照顾者呢应付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呢，而防止他们呢是落入一啲嘅貧窮嘅狀況底下嘅，咁所以如果係依兩即係、就是、要發揮到依兩個作用嘅話咧，其實我哋覺得咧個照顧者津貼咧最少係應該有即係、就是、兩個類型嘅，即係唔係頭先即係講話唔同嘅殘疾人士啊或者長者嘅照顧者，而係將佢哋分翻開咧，就係、是、一啲叫做我哋普通嘅照顧者津貼。咁即係話咧，如果佢擔當一個一定時數嘅照顧者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應該考量佢嘅入息咧，其實就應該要俾一個即係、就是、津貼佢咁樣。咁另外咧，我哋業界亦都覺得咧，其實有一種叫高額嘅照顧者津貼，咁嗰啲咧就真係俾一啲真係經濟上有需要嘅家庭咧，係防止佢哋即係因為要照顧嘅工作咧而即係落入貧窮嘅狀況咁樣咯。咁呢啲就係我哋即係即係一啲嘅倡議啦。咁另外我哋亦都睇到其實喺即係關愛基金落實嘅時候咧，其實咧有一啲嘢我哋覺得都可以即係改善嘅。咁首先一樣嘢就係講緊嗰個申請資格啦。咁而家咧，其實即係關愛基金嘅嘅推行嘅時候咧，佢就指定咗咧係一啲我哋講緊係輪候緊一啲嘅長者嘅護理服務啦，又或者一啲嘅殘疾人士嘅照顧服務咧，其實佢哋先至合資格咧係可以攞到呢啲津貼嘅、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發覺咧，正正咧，其實有好多照顧者咧，佢哋雖然係即係符合呢個輪候資格，但係咧佢哋偏偏就係冇排緊呢啲服務，而佢哋係有經濟需要啦。其實我哋覺得咧，呢啲即係應該係擴闊翻嗰個申請嘅對象嗰個資格咧，令到呢啲人士咧都可以受惠。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覺得咧，其實因為呢個政策，我哋目標係主要係防貧啊嘛。咁但係而家現時咧嗰個試驗計劃咧喺測試嘅階段裏邊咧，其實佢係定咗喺入息門入息嗰個門檻咧，係喺入息中位數嘅75% 嘅。咁但係我哋考慮到咧，其實照顧者咧，佢哋係有較高嘅一啲嘅即係生活嘅開支嘅需要，咁所以我哋亦都覺得咧，應該將嗰個入息門檻降低咧，先至會令更加多嘅即係有需要嘅服務使用者可以受惠呢、這個即係政策。 咁最後一樣嘢我哋觀察到嘅咧，就係覺得而家咧佢嘅嗰個申請嗰個資格咧，其實就唔可以有啲係唔可以叫雙重福利啊，有啲唔有一個雙重福利嘅限制。所以我哋覺得如果喺肯定照顧者貢獻方面咧，其實我哋都覺得係應該係要放寬呢啲咁嘅限制，即係例如係即係有好多長者佢可能本身已經係長者係雙老照顧嘅時候，佢攞緊一啲嘅生活津貼咧，咁佢就已經唔可以申請呢個照顧者津貼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呢個限制係需要放寬啦。又例如咧一啲嘅殘疾人士，佢本身係殘疾人士，但係佢又擔任照顧者嘅即係工作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亦都應該係同時係肯定翻佢哋嘅貢獻，俾佢哋申請翻一啲嘅普通嘅照顧者津貼啦。又或者佢經濟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亦都可以考慮俾佢哋申請埋一啲高額嘅照顧者津貼咁樣。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即係喺嗰個成個計劃裏邊，即係我哋一啲嘅觀察嘅點咯嚇。 嗯，陳曉仁啊，咁我總結一下啦，即係其實主要就係希望放寬翻而家嘅一啲申請嘅資格嘅門檻啦。不過我想跟進翻你頭先提嘅第一點咧，就係其實你哋從個政策設計個根本上面咧，認為唔應該去分每一個種類嘅照顧者去攞一個補貼，而係應該分普通同埋高額。咁似乎呢一點咧就係完全脱離咗咧之前關愛基金試驗計劃下面嗰個測試嘅框架啦。即係政府過往都成日講啦，關愛基金好似一個試驗場咁，咁政府有一啲咩嘅計劃可以擺喺嗰度試咗先，順咗先，咁咧就再攞去咧去恆常化咁樣去做。如果你哋而家有呢一個建議嘅話，啊會唔會覺得其實啊可能政府都會有一個嘅説法就係、其實未試過喎，咁可能會接納你哋提議嘅個機會就會少啲咧。 因為我哋接納我哋機會嘅提議少啲，其實我哋多啲係考慮翻咧，其實嗰個政策背後，其實嗰個津貼其實係想帶出啲即係乜嘢嘢嘅果效，達至乜嘢嘢嘅功能咯。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係純粹係單一去睇一個即係照顧者，其實佢哋都係比較需要係一啲嘅即係我哋假設佢哋照顧係因為因應照顧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啲嘅特別額外嘅開支啦。咁其實我哋係站於如果喺個即係防貧嘅策略裏邊咧，我哋覺得即係要再去細化去分一個叫做即係你係邊一類型，即係譬如殘疾人士嘅照顧者，又或者長者嘅照顧者咧，其實佢可能嗰個意義就已經唔係咁大咯嚇。 你哋頭先主要個提議咧就關於門檻啦。另外我留意到咧，即係坊間都有啲聲音咧，就關注到個金額方面咧，其實係咪足夠咧？因為你頭先提到話其中一個目的咧都有個防貧嘅考慮喺入邊。咁現時咧嗰、那個計劃喺測試階段咧就係2400蚊，嚟緊恆常化之後咧就希望係加到3000蚊嘅。喺個金額方面，你哋有冇啲咩睇法啊？ 睇到今日係啦，我哋其實都係我哋其實倡議咧，都希望係將呢個金額咧，其實係同普通同埋高額嘅長者生活津貼咧係睇齊嘅。點解會同長者生活津貼睇齊咧？因為我哋都假設咧，其實呢個生活津貼咧，其實亦都係同呢、這個生活津貼係其實經過一系列嘅演算咧，其實一個長者佢基本生活嘅時候，要達到要有啲嘅咩嘢開有啲咩嘅開支，其實先至可以即係用一個金額咧，先至可以肯定到佢哋唔會跌入一個即係貧窮嘅狀態裏邊啦。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如果假設我哋一個照顧者，其實佢哋都係同一啲長者，又或者一啲殘疾人士，又或者一啲嘅即係長期病患嘅人係一齊生活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即係譬如复诊佢哋都要去陪佢去啦，咁另外可能因为照顾嘅嗰个即系任务里边，其实可能佢即系水费啊、电费啊、生活开支呢啲都会大咗啦。另外就可能一啲嘅即系医疗用品都会多咗，咁所以其实我哋觉得咧，我哋应该系将佢哋嗰个即系讲紧嗰个照顾者津贴咧，其实应该系同翻佢哋即系长生津嘅津贴咧，系要应该睇齐翻，就系3915而唔系3000蚊咯。咁因为3000蚊，我估个 reference 都几近系而家。我哋即系一个健全人士嘅一个叫做嗰个综援嘅门槛咁样嘅，咁但系就即系我哋考虑到其实佢嘅生活应该系同一个健全人士应该系唔同嘅，佢哋需要应该系多啲嘅，咁所以变咗我哋就系即系会参考翻呢个长者生活津贴咁样。 陈小姐，我就觉得有个问题咧，我啱啱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就讲咧，即系我哋做咗个试验计划，咁然后依家政府就去接手。咁而家你就會對呢個計劃接手嘅時候咧，希望咧就會做得更加貼地啲，即係就更加能夠照顧得好啲。但通常咧就出現一個咩問題咧？因為政府舊陣時嗰個試驗計劃咧，係基於一個 你可以話以前嘅定義同埋框架去做嘅。咁依家你依家咧就可能咧就提出啊有啲新嘅需要或者有啲新嘅問題，咁咧你就要再對於要輔助嘅人咧就有個新嘅定義同埋有亦都有啲框架嘅調整。咁但一做咁嘅時候咧，已經第一個問題咧已經就會出現咗好多政策上唔對口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佢又要諗翻當佢要容納你哋嘅意見時候咧，就頭先講有冇一啲嘅資助係或者係重複咗，同埋個門檻咧會同其他嘅門檻會唔會有矛盾？如果唔解決同理順呢扎問題咧，你純粹同佢提意見咧，佢從政策嘅角度佢就做唔到你哋嘅要求啊！咁我就唔知呢個對話你哋可以點樣去做。 哦，其實咧，我哋都唔係即係話啊，佢有依樣嘢，跟住我哋就即係可能我哋就講另外一樣嘢。 唔係講另一樣嘢，你都係調整咗一樣嘢啊嘛，你係有調整噶嘛，係啊。 咁其實我哋即係我哋都係根據翻即係同翻即係其實我哋背後政策裏面，即係我哋都參考咗，譬如嗰個政策嘅理念啦，即係照顧者津貼嘅理念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參考咗唔同嘅國家，即係佢哋一路即係講緊照顧者津貼，佢哋可以發揮唔同嘅作用啦。咁其實我哋其實都係根據香港嘅情況咧，其實就即係我哋覺得可能比較貼近有兩樣嘢，其實香港可以實行嘅。咁而事實上，我哋都覺得過往裏面，即係譬如即係一啲長者嘅即係津貼咧。 陳 小 潤啊，唔好意思，我要打斷一下你，因為我哋咧就快要聽新聞啦。如果你唔介意，不如我哋新聞翻嚟咧先繼續傾呢個話題，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OK，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傾緊咧係照顧者津貼嘅問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95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725宗输入个案，多16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29个患者离世，有14间安老院舍和12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34个院友和7个员工确诊，共有67个院友和1个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呈报2472宗个案，涉及2122个学生和350个教职员，有36间学校一共44班需要停面授课7日。政府计划以先订立后审议程序修例，以目前用作戒毒所的例固惩教所改为羁留免遣返申请人，可以将被入境处羁留人士的整体名额由现在660个增加到900个。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上，议员何君尧认为仍然是杯水车薪，建议重设禁闭式难民营，羁留所有入境的申请人士。另一个议员马逢国就建议加强空置隔离检疫设施的保安，用作收容申请人士。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认同羁留名额杯水车薪，但是以过往羁留越南船民的方式收容申请人士存在法律挑战，政府的更新遣送政策明日生效，申请人士司法复核许可被原讼庭拒绝之后，不论是不是上诉，入境处都可以执行遣返行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不承认 BNO 为旅游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建议有关人士如果在海外遇事，牵涉向使领馆求助，可以找自己国家帮忙。对于有议员建议在前往东南亚国家的航班落广告提醒港人小心求职陷阱，邓炳强说有可能造成反效果，要小心处理。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宣布咧，由出年十月起咧，會將四項關愛基金下面嘅經濟援助恆常化。其中大家比較關注嘅咧就係兩項咧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嘅一啲照顧者津貼咧，嚟緊咧就亦都係會恆常化。不過過去咧社福界一直都好關注咧呢兩個項目咧個申請嘅資格咧係太過嚴格啦，另外咧個金額咧亦都係有待提升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啲咩意見，或者過往有冇申請過呢一啲試驗計劃嘅經驗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啊，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請翻頭先新聞之前咧同佢傾緊嘅社聯總主任、負責家庭及社區嘅陳曉源出嚟先。陳曉源。 Hello, 你好。 陳曉源，我哋頭先就都用咗一啲時間咧去傾關於個照顧者津貼啦。咁我咧就我都想再問埋一個問題嘅，就係過往咧喺討論照顧者定義嘅時候咧，其實社會各界都有唔同嘅意見嘅。之前勞福局委託理大團隊做嘅研究入邊咧，就將照顧者定義為咧你係照顧緊一啲有疾病啦、殘疾啦，或者係身體機能退化，或者係精神健康有問題，或者是患緊末期疾病的人士，即係你照顧緊呢一類人咧，你就被定義為照顧者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話照顧者津貼嘅時候咧，過往就有啲婦女團體咧，亦都出嚟爭取，就話其實佢哋去到照顧兒童嘅時候咧，其實亦都好希望社會可以肯定佢哋嘅貢獻啦，同埋咧可能佢哋因為咁樣樣而唔能夠出去工作啊，其實咧都產生咗一啲收入嘅問題，希望透過津貼咧去到解決。對於照顧者定義呢個問題，你哋社聯係有咩睇法㗎？ 頭先咧，你講咧，其實都牽涉到兩個即係層面嘅嘢啦。第一就係照顧者嘅定義啦，第二咧就其實頭先講嘅啲婦女嘅要求係即係補貼佢哋揾唔到工作，或者即係嗰啲津貼其實個作用係可以補貼到佢即係少咗嘅收入啦。咁呢個就牽涉到即係究竟照顧者津貼裏面嘅設計上面咧個理念佢發揮嘅作用係啲乜嘢嘢啦。咁首先係即係照顧者個定義方面咧，其實我講翻我哋社聯咧個照顧者嘅定義咧，其實就会分两种嘅。咁第一种呢，其实我哋就讲一啲叫做一般照顾者，即係话呢你担任一个照顾角色，而你係一个无常嘅即係状态去即係照顾一个人，係有即係有一个恒常嘅照顾啦，同埋有一个特定嘅时数呢，其实都係我哋都可以讲係一个一般嘅照顾者。咁另外呢，我哋亦都有一种呢叫做有特别需要嘅照顾者。咁有特别需要嘅照顾者呢，第一个种类就係头先讲可能係即係被照顾嘅人士咧，其實佢係即係有一啲嘅特別嘅需要，係即係不可逆轉嘅，譬如可能係一啲嘅殘疾人士啊、長期病患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長者啊咁樣樣。咁另外咧我哋都叫特別照顧者，就係可能呢啲照顧者佢係身處嗰個環境咧，其實係比較即係我哋講話係比較不利於佢嗰個即係照顧嘅工作嘅，可能佢自身嘅身體有啲問題啦，咁又或者係佢嘅經濟狀況有啲問題啦，咁其實咧呢啲都会引致到咧，其实佢系需要特别关顾，我哋就叫有特别需要嘅照顾者咁样咯。 咁如果妇女喺你哋嘅定义下面，算唔算系一个普通照顾者？应该都要获得一个可能系一个普遍金额嘅一个支援咧。 如果照顧婦女去擔任一個婦女去擔任一個照顧者嘅角色，可能佢照顧嘅對象係一般嘅，即係可能係兒童，佢冇乜特別嘅即係問題狀況嘅時候咧，我哋即係睇我哋頭先嘅定義裏邊係叫做即係一般嘅照顧者啦。但係至於佢係咪真係需要獲取津貼咧，我諗仲需要係社會一個比較廣泛嘅討論啦。咁正如即係上一節我哋都有討論過啦，其實我哋喺即係我哋一個即係關於照顧者津貼裏邊嘅回顧裏邊咧，其實我哋就覺得個政策理念咧，而家香港咧都係比較核心，其實係講緊一啲即係要肯定翻即係嗰個即係照顧者嘅貢獻啦。咁另外咧就係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要即係一個防貧嘅目的。咁咧係有兩個架構嘅方面嘅。咁如果係你話係肯定翻照顧即係照顧者嘅津貼裏邊，係咪要牽涉到係會包含埋即係依個婦女去照顧佢兒童嘅時候咧？咁我覺得需要係即係整個社會都要有一個廣泛啲嘅討論咯，係啦。 OK， 嗱，其實咧，今次政府嘅建議入邊咧，除咗我哋頭先討論嘅照顧者津貼咧，亦都有為嚴重殘疾人士咧提供特別護理津貼嘅。嗱，咁呢個津貼咧就係俾一啲咧住喺社區啦，佢自己本身咧冇申領綜援嘅嚴重殘疾人士咧，可以攞到呢個津貼咧，就係協助佢哋購買咧呢個護理嘅用品同埋服務咧，就用於佢哋嘅照顧同埋護理嘅。咁啊，個金額方面咧就係會由2000蚊增加到2500蚊。我留意到过往社会的讨论就是针对同样那个申请的资格，因为它有个岁数的限制，而且也是有一个入息的审查。对于这个计划，如果接下来是能够在社署在这个社署那里去落地，你们又会有什么建议或者观察可以给到出来呢？ 我哋其實咧，我哋冇乜太即係喺社聯裏面其實冇乜太深進嘅討論呢方面，但係喺我哋嘅即係前線觀察同埋服務使用者嘅回饋裏面咧，當佢哋對呢個即係措施，佢哋普遍都係支持嘅，亦都希望係即係恆常化，去持續係即係透過即係呢個特別護理津貼咧，去減輕佢哋一啲嘅照顧者嘅壓力咁樣咯。 其实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作为一个严重残疾人士，佢哋嗰个护理津贴上面系可以即系用喺边啲方面，等社会大众都理解多少少？譬如佢哋喺护理用品或者服务上面个财政嘅需要系有几大或者沉重噶？ 其实咧，护理津贴里边都即系应该系包括个种类，应该系都系即系好阔嘅，系啦。同埋尤其是系严重残疾人士嘅时候咧，我估即系由普通嘅一啲嘅即系佢哋即系生活嘅基本嘅一啲嘅即系食物啦，又或者系去到真系照顾佢哋日常即系起居，其实咧都系需要到一啲嘅特别嘅即系物料啊、工具啊，咁甚至乎系需要一啲嘅专业人士去帮佢哋去。即係去處理呢啲工作，咁所以變咗即係嗰個即係我哋嗰個應用嘅範圍其實都好廣泛啦，同埋其實個需要咧都係即係唔能夠一概而論，都係好即係好 tailor 去翻，即係好特別去翻嗰個服務使用者嗰、那個即係嗰個自身嗰個需要咯，係啊。 最後我哋爭取時間啦，傾埋聘請照顧者試驗計劃啦。嗱，呢個計劃咧就係俾一啲殘疾人士咧，為了令到他們不要因為無力負擔聘請照顧者的費用而是放棄了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就有個試驗計劃讓他們可以申請5000元的津貼，請一個照顧者協助他們往返辦公的地點，以及鼓勵他們持續就業。就著這個計劃，你們有沒有一些前線使用者的回饋，是在個譬如申請或者在個使用上面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实咧呢个咧即系都系即系你有鸡先定有蛋先咁样样嘅，因为佢成个计划咧里边咧佢系你要先就业先至可以再请工人。系啦，咁但系即系佢要即系即系佢要有信心去就业嘅时候，其实佢真系要有个工人佢先至可以即系放胆去搵工作啊嘛。咁所以变咗，即系未有工人到位嘅时候，你就要去搵到份工，佢先至可以即系申请咁样啦。咁另外亦都系即系你要请咗工人，你要先垫资咁后补回咁。咁其实呢一个申请，即系其实呢个理念系好嘅，都系好嘅，即系业界都系欢迎嘅。不过就系即系讲紧嗰个即系边样，即系系边样先后嗰个关系，可能会再做得会好啲啦。咁另外嗰个使用门槛其实都有少少，即系都有啲高嘅。咁因为佢要即系。申請嗰個人咧揾嗰份工咧係要介乎7500至30000蚊裏邊，即係如果你 out of the range 其實又唔可以啦咁。咁呢個都係即係可能個政策可能係即係稍後如果恆常化嘅時候都要考慮一下。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要鼓勵佢執業嘅時候，會唔會真係俾佢請咗工人，佢先至可以即係先至可以揾工作咧？係啦，而唔係佢即係翻咗工先至請工人咁樣咯。咁最後就係、是、即係我都想講話，其實咧呢、這個聘請照顧者嘅試驗計劃咧，其實即係係好好嘅，但係即係有冇機會可以涵蓋嘅範圍咧？其實就係唔單一淨係即係講緊係鼓勵就業，即係依個理念啦。可以即係政策背後係咪有機會可以放寬多少少？就係真係俾頭先我講話有特殊需要嘅照顧者咧，其實佢哋都可以聘請，即係有個津貼咧。因為我哋個亦都事實上係即係工人係真係能夠係。为照顾者咧，系即系释放多啲嘅，即系我哋讲嘅喘息空间啊， 係啊，咁係真係可以減輕到即係照顧者，即係在家去照顧一個長者，又或者個殘疾人士咧，佢好即係日復一日好重複好辛勞嘅一啲嘅照顧責任 嘅問題。 係啦，冇錯冇錯。 陳小姐，我最後一個問題想問咧，嗱，依家即係個政策要恆常化，同埋咧即係依家要接近依家要落實推行嘅時候咧，我正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你哋頭先講嘅一籃子意見，有邊幾點你覺得喺今次落實嘅時候咧，政府係喺個試驗計劃以上咧，佢要做多啲咁多放寬同埋提高金額，唔使講啦，就仲有啲嘢你放寬啦。嚇，邊幾樣你覺得必不可少嘅？有邊幾樣咧可以稍後有社會討論、有共識嘅基礎後，先至再做邊幾樣？你可唔可以清清楚楚講到度？ 係，我覺得其實首先一樣嘢就係即係同嗰個輪候嘅服務嗰個門檻應該要脱鈎咯。 嗯， 系啊，呢样嘢都好真系好重要，因为如果唔脱钩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其实喺社区上边系真系需要系即系援助嘅照顾者，其实佢未必系即系真系可以攞系啦，同埋咧，其实有时即系佢确立咗，即系其实佢嗰个照顾者津贴确立咗佢身份之后咧，佢反而系可能唤醒咗佢系一个照顾者身份啊。咁佢可能就真係先至倒返轉頭啊，其實我可能有啲服務係適合我，我應該都可以申請一啲嘅服務去減輕我嘅照顧責任㗎喎，咁樣。或者照顧嘅壓力啊，嚟講。 嗯，咁所以呢個就係你睇上嚟咧，係最迫切啊要處理嘅問題。好，時間關係，同陳曉瑩傾到呢度先，多謝你。 好啊，唔該曬你。 拜拜。 拜拜。 系陈晓源咧，系社联嘅代表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请嚟立法会议员啊，同我哋倾下呢一个话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又到蕭叔叔自己最喜歡的環節，蕭叔叔講英國文學。一連幾集，蕭叔叔跟大家講一個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莎士比亞的悲劇，就是 King Lear， 中文譯做通常叫李爾王，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的其中一個，亦都是蕭叔叔覺得是最慘、最悲涼的一個劇。講的呢就是一个皇帝了，他在年老的时候呢，就将自己的领土分给他几个女了。那么一些不孝的女呢，就拿了他的领土了，而真正孝顺自己的一个呢，反而呢因为没有讲一些阿谀奉承的说话呢，而是没有得到任何的领土的。最后呢，这个皇帝呢是给他的女呢是赶了出去皇宫出面，就好惨，一个人孤零零，好凄凉咁样嘅一套剧。咁中间呢个 King Lear 里面系有好多 quotes， 有好多名言咧，同大家讲一讲，亦都系对呢个人生嘅无常嘅一啲慨叹嘅说话。OK， 今日就讲咗呢个少少嘅 introduction， 少少嘅前言先。听日我哋讲 King Lear 嘅一啲名言。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凌萧叔所饰演的方少天，作为怀住航天梦想来到航天研制部门报到的大学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泽就不喜欢他，找出长三月事故真相，仲有匿名信事件同埋收徒子事件，作为直接领导嘅林泽，总系故意为难方少天。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希立啊，我哋头先同社联嘅代表咧倾过佢哋咧对于几项试验计划嘅睇法啦。咁到底立法会方面可以点样跟进咧？电话旁边咧系请嚟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咧一齐倾下啦。狄志远议员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狄志远议员啊，嗱，头先咧，一啲社福界嘅代表就讨论咗好多咧，过往呢个试验计划下面咧，佢哋观察到嘅问题啦，咁希望譬如嗰个申请嘅门槛系可以同咧，轮候服务嘅呢一点咧系脱钩啦，可以放宽一啲啦，喺个入息嘅审查方面，同埋咧，亦都系希望喺个金额方面咧可以再提升。咁但系头先戴希立都带出一个问题啊，即系往往啲试验计划试咗之后咧，其实佢恒常化嘅时候有几多调整嘅空间咧？其实可能都唔系咁多嘅啫。喺呢方面，其实你自己点睇咧？有冇办法去将呢啲问题纠正咗之后，先至将个计划去恒常化咧？ 我觉得系有空间嘅，因为即系所谓试验计划咧，系在于睇下个实际情况系点样，可以帮到啲即系使用者噶嘛。咁你试验计划之后咧，就变成冇空间咧，咁个试验系冇意思啦。咁所以我认为而家系即系政府应该。既然想行多一步，幫到實質幫到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咧，咁應該同我哋業界嘅即係朋友傾下啦。正如社聯又好，或者業界嘅同事都好咧，咁我哋有實質嘅經驗咧，咁呢啲都係同我哋嘅針對嘅問題咧，係可以即係可以深入啲了解到。咁我覺得呢個係反而肯聽大家意見，從而係從善如流咧，係進一步改善咧。咁先係今日政府負責任嘅作風，即係我哋不能想象話啊，試驗係咁噶啦，試驗咗之後空間都冇乜大噶啦，咁個試驗價值又變咗係種拖延，係多過一個係尋求進步一個睇法咯。 咁以你個人嘅睇法咧，你覺得呢啲試驗計劃入邊，如果係要去調整或者去扭鬆一啲問題嘅話，邊一樣嘢係優先要去處理嘅咧？ 我諗頭先業界朋友講嘅一樣都同意嘅，我哋都聽到一啲嘅聲音咧。即係你喺嗰個審查嘅資格上咧，係咪可以放鬆啲咧？因為而家受惠人數都唔係特別多嘅，咁你放鬆啲，令到真係喺邊緣嗰啲嘅朋友能夠得到幫助都合理嘅。那個金額咧就當然佢而家都有啲輕微嘅調整啦。咁我覺得最低限度都聽下我哋業界嘅朋友嘅意見，亦都係即係因為而家冇乜特別嘅準則嘅，真係有好似即係感覺係咁，就係、是、有一個咁嘅做法。咁既然係咁，不如我哋都係有實質嘅數據，或者我哋試驗咗一段時間啦，咁然後就睇到個實質情況咧，咁然後進一步改善咧，咁你俾人覺得政府你嘅誠意先至係大咯。 今次咧佢哋同步亦都會推出多項嘅措施咧，支援照顧者啦，包括之前你哋議會都傾過好耐噶啦，要有個一站式嘅資訊網站咧去涵蓋有現有嘅服務，到底有啲咩服務去提供俾啲照顧者咧，照顧技巧啦。咁呢個預計咧就出年底去推出嘅。你對呢個一站式資訊網站嗰個設計同埋落實有啲咩期望啊？ 因為如果有少少窒一窒啊。可唔可以请主持你再简单再重复问题啊？对唔住， 系头先就讲到咧，今次除咗呢四个试验计划咧，仲有多项嘅措施咧系会落实，咁当中包括议会咧之前都跟进过，会有个一站式照顾者资讯网站咧，去到网罗现有嘅服务啊，同埋唔同嘅资讯俾照顾者参考嘅，亦都咧嚟紧系会有一条24小时嘅支援专线咧系俾照顾者。其实你对于呢一啲嘅即系喺资讯方面嘅提供啊，同埋譬如个网嗰个网站嘅设计同埋嗰个运作有啲咩期望啊？ 這个系好嘅，即系因为而家咧好多个服务使用者咧都唔知系揾边度揾资讯，逐个机构打咧，好多时都系碰门钉嘅。咁如果系边度嘅地区边个单位有佢嘅需要服务咧，系一站式个网站可以睇得到咧，就系好系有佢嘅好处嘅。咁就算家人咧去帮我哋屋企其他老人家或者需要照顾人咧，系提供帮助咧都有好处。咁熱線電話當然係有用啦，但我覺得咧係除咗資訊之外咧，你能唔能夠配套到服務咯？我哋好擔心係有資訊啊，但係原來所有服務咧佢都揾唔到啱嘅。咁我覺得而家有一樣嘢咧，就係一站式嘅社區嘅照顧服務咧，係呢方面咧喺施政報告裏冇提到嘅。即是話咧，如果我一個有需要嘅朋友，咁佢除咗喺資訊網絡睇到資料之外咧，佢可以落到一啲一站式嘅支援中心。向啲社工或者係一啲護理人員咧，表達佢個需要，而佢哋咧係一個個案嘅經理管理嘅模式，係針對佢嘅需要咧係一啲即係所謂我哋嘅 tailor make 咧係專案咁樣去為佢提供服務，而進行轉介啦，或者中心裏面有服務咧去提供俾佢咧，咁先係幫到佢嘅。資訊一部分係重要，但係我覺得你有冇一個途徑咧係按佢嘅需要嚟幫助佢，呢啲係。 喺個配對上面 嘅一站式服務咧， 就更加重要啦。好多謝曬你啊，狄志遠，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因為咧，我哋剛剛咧有聽眾咧打咗入嚟，都想發表意見啦。電話號碼18723111，有聽眾鄧女士喺電話旁邊。鄧女士你好啊， 鄧女士 係係，請講啊。 係咁樣嘅，我先生之前咧係入過兩間醫院。咁樣咧就一間瑪麗嘅，一間大環嘅，咁就係多數都係嗰啲做咗神經痛啦，就喺瑪麗醫院轉過去大環醫院住咗，就係6月19號出院嘅，傍晚5點。 咁而家喺屋企就由你照顧啦，係咪啊？ 係啊，日日都講唔講要去覆診啊，未停過啊。嚟紧就系1月4日要去抽血，1月11日要去复诊。 即系你主要就系要照顾佢，有好多复诊同埋医疗上面嘅需要啦。咁你自己本身仲有冇翻工啊？ 就系照顾佢冇翻工咯。 咁你有冇申请呢啲即系政府嘅津贴咧？因为佢都系俾一啲入息低嘅家庭，你做紧照顾者可以申请噶。 冇啊。 系因为唔知道定咩原因呢？ 不嬲，冇人同我讲过有呢啲津贴申请啊。 OK， 好多谢邓女士嘅意见。咁啊，大喜立果然咧个资讯啊，点样样去即系流通同埋配对咧，唔同嘅人俾佢哋有需要嘅服务咧，都系好重要。咁呢点咧，头先系狄志远所强调嘅。好，咁我哋自由风咧呢一节先倾到嚟呢一度啊，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哋系会有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系去到丁九桥。另外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广场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接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5.5 他又说目前港股估值低，但香港和欧美等的主要经济体处于加息环境，始终影响股市估值，亦都要考虑外围经济衰退的风险，加上恒指已经由低位反弹不少，不排除会出现获利回吐，但明年或者会重返22000点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19441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是1650亿。恒指期货12月份报19503点，跌7点，成交2300多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19.58升1仙，腾讯控股311.8跌2.2，美团173.8跌5毫，阿里巴巴89.85跌2.8。恒生中国企业67.2跌5.8，中国平安51.65跌3，京东集团235.8跌5.8，阿里健康8.53跌1.6，比亚迪股份199.7升3.7。五大升幅股份：香港航天科技、知行集团控股、澳门丽骏、恒伟集团控股、龙光集团。五大跌幅股份：新焦点、影美控股、中国置业投资、宏基集团控股、中发展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9，日元136.67，瑞士法郎0.943，加元1.362，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港金系报16420元，比上日收市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3.24美元，卖出价1773.8美元。港汇指数103.5升0.6。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 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深井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龍尾分別排到去麗城花園同埋青衣西北交匯處。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排到華潤大廈，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去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返灣仔兩邊龍尾收費廣場。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住東港中心，獅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而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都比较车多，龙尾沙田马场。天水围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如果你患有一种病，找医生求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全世界只有几十个人有这个病，对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是重大挑战。精拎一点，罕见疾病联盟合作系列将会介绍不同的罕见疾病个案。 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你就中招了。 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 是啊，做这个二维码进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入了骗子专门为他而设的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 2511-821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翻翻嚟呢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大希立喺度。大希立啊，港铁咧喺一个月 內呢一個短短時間咧，發生咗兩次嚴重嘅事故啊！繼上次嘅甩門事件之後咧，琴日朝頭早咧喺將軍澳線入邊咧，有兩卡車廂嗰個接駁位，因為出現機件故障嘅關係咧，觸發咗安全防護裝置，咁所以咧就剎停咗架列車啦，亦都咧係發出警號啊！再次咧有乘客因為咁樣咧，要經嗰個緊急出口嘅斜道咧，疏散到去即係將軍澳站嘅月台啊等等嘅位置，咁而港铁咧相关嘅服务咧，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系即系暂停到去中午先至系恢复。有超过1500名嘅乘客咧，喺成个过程入边去受影响。咁我谂咧，即系好多乘客啦，或者听众啦，其实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咦，我哋每一次当港铁出事嘅时候咧，都好似有一个新嘅部件出现故障，即系上一次就系、是嗰、那個嘅門啦，今次就係嗰個嘅車廂之間嘅接駁位啦。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對上咧亦都出現過幾次咧，譬如係嗰、那個隧道入邊嗰一啲廣告嘅牌啊，嗰、那個裝置有冇扣得實啦，會唔會撞到啦？同埋之前咧，我哋都同立法會員咧係有傾過，亦都有發生過一次咧係有一個架空嘅電纜咧係跌咗落嚟。嗱，雖然每一次咧嗰、那個事故原因喺個技術層面上面咧都可以話係略有不同，但係俾市民嗰個印象同埋個感覺咧。就是、其實是不是那個維修保養的系統或者是在個即資產管理的系統方面出現了一些系統性的問題和風險，以致到我們不斷見到這些事故在發生呢？ 這個問題呢，我都聽過有些議員提過出來的，如果我們那個挽救的方法呢，就出事之後然後才去處理呢，當然這個方法呢就十分唔理想啦，即系同埋都真系有啲危险。咁但如果唔系咁咧，就牵涉到我哋恒常嘅检查、维修、保养制度啦。好啊，但就算有呢个制度咧，就我哋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咧，就系话一个就系呢个制度本身做得好唔好啦，有冇漏洞啦。第二个问题，就算冇漏洞，我哋发觉咧有啲部件咧可能系老化咗，或者比较耐之前，但佢用得嘅。咁我哋用咩标准去决定喺用得嘅情况系要更换，一或唔使更换咧？咁呢个就可能亦都系喺维修保养同埋检查恒常嘅呢个措施之外咧，佢哋可能要有一啲其他嘅我哋叫 specification， 即系要有啲标准啊，即系要有一个基准喺里边。咁呢个问题我又唔知道咧。经过咗咁多年啦，我哋嘅铁路咧，究竟在这些基准上面会不会有更新？ 当然啦，刚才戴希立你都说在每次事故之后呢，找出在个技术成因上面怎样防止下一次再出现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譬如以今次这个有报道形容是甩卡事件，那么具体到底个仔细个事故原因是什么呢，都有待一个仔细的调查报告出炉。不过都有一些议员就提到，是不是卡和卡之间那个连接器那个金属机械扣出了问题，以至到佢係影響到一個嘅氣動系統，譬如係影響到條氣喉，令到條氣喉鬆咗或者斷咗，所以觸發到嗰個嘅安全防護系統就制停咗架車咧。咁如果件事係真係好似啲工程師咁樣推測咧，咁當然喺個技術成因上面，我哋揾出點樣樣可以做好啲個機械構，譬如係咪有損耗，係咪個設計有問題，點樣樣可以防止下一次的事件出現是很重要的。但是亦都有立法會議員呢，其實就是提到如果我們每一次呢都是只是就著那個技術的成因去到找，那我們就沒辦法找到下一個可能出事的 部件或者零件呢，然後去即加以去防備。所以剛才戴希立問的問題呢，就更加是制度性上面呢去到看看怎樣去阻止這件事的發生。另一個去看這件事的角度呢，就是當港鐵的 嘅列車出現事故嘅時候咧，其實按現時咧，佢哋係要有一個罰款機制嘅。咁呢一個機制咧，就係按照住佢哋個服務係受咗幾長時間嘅影響咧，就去有一個唔同程度嘅罰款。咁而呢個罰款咧，去到最後咧係會喺嗰個票價上面咧去回饋翻俾市民嘅。咁但係過往都有個討論啦，就係、是其實呢一個罰款嘅方法係咪能夠對港鐵嘅管理層產生足夠嘅阻嚇性咧？因為第一啦，個罰款對於連賺近百億嘅港鐵公司嚟講，其實係九牛一毛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呢一樣嘢係咪直接同港鐵管理層嗰個薪酬，特別係講緊一啲叫做花紅啊等等一啲應該同表現掛鈎嘅福利係直接可以去比較或者係有個影響因素喺入邊咧？過往亦都有好多議員咧係認為咧應該要透過呢一個事故嘅問題咧，去到加強對管理層嘅問責喎，大希立。 嚇！依個咧就係另一個喺管理上邊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即係話咧，如果出咗事，咁我哋有罰款啦，罰款就回饋啲乘客咁， 就罰間公司，就唔係罰管理層。 罰間公司係啦，咁但係依家問題咧就出錯咧，係可能係個。剛才說可能是個制度，也可能是真的有些人為的疏忽，那些人為的疏忽，人為的疏忽和那個制度都是人去制定的，剛才說一下，那這些管理層本身是不是有個問責的制度呢？當然這個就牽涉到問責制度，除了是炒魷魚之外，就可能牽涉到薪金的問題啊等等的問題啦。那當然不只是管理層的，可能也有技術人員的問題。咁呢個成套個問責制度又點樣咧？呢、這個都係嗰個值得探討嘅問題嚟 嘅。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無論咧你想同我哋講下咧，尋日朝頭早發生喺將軍澳線嘅呢一個事故，抑或係即係大家社會都一路討論緊啦，到底即係港鐵出現唔同嘅事故連連嘅時候，係咪有一啲系統性嘅風險係要去檢討咧？歡迎你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埋睇法。咁啊，港鐵咧，琴晚係發咗新聞稿嘅，咁咧就係講到咧，董事局琴日咧係聽取咗咧就近港鐵嘅近日啊喺鐵路服務事故嘅報告咧，就認為公司咧係有需要去檢討現有嘅資產管理同埋維修保養嘅制度，去到確保鐵路資產嘅管理咧係維持喺高嘅水平。而呢個工作咧係包括檢討現有嘅資產管理系統啦，同埋參考其他鐵路嘅經驗咧，睇下喺制度上面咧有冇改善嘅空間。大家点睇？打嚟1872311 1872311啦。而家电话旁边咧系请嚟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嘅主席林伟强喺电话旁边。林伟强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系你哋好，系。 林伟强，对于港铁咧喺咁短时间入边发生两次咁严重嘅事故咧，咁管理层就话咧系要从一个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嘅角度咧去到检讨。你点理解呢一番说话？其实乜嘢为之去检讨佢嘅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咧？ 首先有一样嘢啦，我哋嘅设备咧，是需要去怎樣去維修或者是做保養，令到它的設備可以更可以這個叫做穩定和可靠去操作的，所以才要做我們日常的保養。當有事故發生的時候才去做維修，其實這些是我們操作一些的基本的要求啦。但是公司現在就是自己之後檢討呢啲咁嘅程序，我認為係應該嘅，而且係應該係早啲做。不過只不過咧，就係話佢我到而家我哋唔清楚佢公司究竟係用咩方向去檢討呢啲嘅程序，改指引啦，或者係增加呢個維修嘅次數啊。抑或是將一些設備直頭是更新，這些是沒有講到的。其實再者在我們工會來講呢，就這些所有要做的事呢都是人去做的，人去操作的。但是現在人手短缺情況之下，究竟他怎麼可以完成到這些 的建議呢？這些我相信我們是懷疑的咯。而且会不会再加重我哋同事嘅工作压力，我哋都系表示担忧嘅。 你剛才就提到呢，即是目前你們都有一套維修保養的制度，如果說到要檢討的時候，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前線的一些觀察啊，或者一些看法，到底目前的維修保養制度你們有沒有看到有什麼問題呢？ 基本上現在的維修保養制度呢，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因為每一次或者咁样讲啦，买一件嘅部件翻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根据供应商俾我哋嘅指引去定立我哋嘅维修标准，同埋个维修嘅周期。呢一样嘢我哋系跟足成份，供应商俾我哋嘅指引去做，所以呢一样嘢对于嗰件部件或者嗰件设备嘅稳定性咧系有保障。但系嚟讲，如果一啲嘅設備經過長年累月嘅使用嘅時候咧，可能你嘅維修次數都我哋叫做嗰個壽命啊，跟住完結嘅時候咧，咁就會叫做我哋要叫更換啦。 嗯。 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哋嘅維修現階段集中喺維修方面。當然啦，你都見到而家有部分嘅設備係更新緊，咁但係呢啲更新嘅設備追唔追到上而家維修設備嗰個壽命咧？呢堆就係對於我哋同事嗰個維修係叫有啲好大嘅挑戰性。 嗯。 啊，況且而家好似信號而家嘅設備咁啦，信號設備咁啦，喺度更換緊，更換工程之中咧，亦都係一個相當大嘅難度，對於我哋而家現行嘅設備。嗰、那個可靠性咧，都係一個相當大嘅挑戰。所以對於我哋同事嚟講，你增加個維修嘅次數，或者更換呢個更新啲設備，我哋覺得冇問題㗎。但係始終就係話呢啲都係人嘅操作。如果我哋唔夠人手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操作好啲設備咧？ 林生，不如我聽咗你一路分析咧。我就试下咁样讲法咧，就似乎你点出咗咧，现时咧需要去检讨咧，就有两个大问题就，而每个问题里面咧又各自有两个小问题。嗱，我试下咁样分析，睇下啱唔啱？即系你嘅总嘅谂法咧，就话成个操作性关于维修保养嗰度咧，其实就问题唔大嘅。不过问题咧就系成个制度嘅点样去管理咧，呢度咧可能要谂下。呢个第一个，另一个咧亦都唔系牵。另一個你要諗嘅咧，就係嗰啲硬件更新嘅標準，你可能依度亦都要睇下。咁呢兩個就唔牽涉人嘅，不過依個咧，啊管理都牽涉人，但係都係一個制度同埋更新嘅標準。但係牽涉到人咧，你又提出咗兩個問題，一個就係、是、如果真係要咁做咧，有個制度嘅更新都好啦，咁就有人手足唔足夠，即係點樣去睇呢、這個就係人手多少嘅問題。仲有一個就係、是。出得事的人的問責的問題，即是 我似乎你會覺得呢，就現在不是一個維修管理保養系統那裡出問題，是管理制度出問題，是硬件標準出問題，是人手夠不夠出問題，還有人怎樣去問責的問題，是不是這樣？ 在我們工會的態度，其實在這方面的看法，其實主持跟你差不多，其實由头到尾都是人的操作，公司的指引，或者可以这么讲啦，每一次事件发生之后呢，公司都会加好多个程序，加到好个指引里面，咁令到我哋同事要遵守嘅。但係由于我哋嘅工作时间有限，我哋嘅人手佢冇加到，咁我哋嘅程序咪做多咗好多囉。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嘅時間或者一啲嘅質量控制所要求嘅標準嚟。咁一定時間之內，我哋焗住要做曬咁多嘢，而佢冇加人手嘅時候，呢啲壓力就係落咗嚟自我哋同事嗰度。咁你要咁短時間之內完成啲咁嘅工程，咁樣對於我哋同事嚟講，長時間嚟講咧。是相當之對於整個維修的質量是不利 其實你多次提到而家喺個維修保養團隊入邊出現一個人手不足嘅情況，我都有見報道咧，就話現時港鐵咧係用一個外判嘅方式咧去到補充呢一方面嘅人力資源。咁當然港鐵有佢哋嘅代表喺入邊做監督嘅工作啦。你認為而家嘅呢一個主要係靠外判去作為一個補充嘅勞動力呢一點，喺成個維修制度入邊需唔需要檢討咧？ 當然啦，我哋工會極度反對呢啲嘅呢個制度。首先，我更正，唔係一個外判嘅制度，係一個代工嘅制度。我哋係揾一間嘅外判公司供應啲人頭，供應啲勞動力俾我哋同事，俾我哋同事一齊去做嘢，在我哋同事指示之下，或者同我哋監督之下，去完成有關嘅工作。但係呢啲嘅俾我哋嘅同俾我哋呢啲咁嘅代工咧，係冇一個嘅資歷啊，或者或者係一個技術嘅保證。佢哋所做嘅嘢全部都要經我哋同事去審去審核嚇。簡單嚟講，其實就係話而家佢呢班同事咧，唔係話幫唔到手，但係就話佢哋所做出嚟嘅嘢係要最後由我哋同事去承擔所有嘅責任。變咗就係話有關嘅代工，佢哋究竟個質量係點樣呢？如果有陣時操作嘅時候，或者好多或者好多人去做一個工作嘅時候，我哋嘅同事喺即係對於佢哋嘅監督或者佢嘅要求係咪真係可以睇到，即係睇曬所有嘢呢？呢、這個我哋成日都係成疑嘅。況且其實而家有部分嘅工種咧，公司係容許呢啲代工直接去處理，處理完之後先至話俾我哋知，叫我哋去收貨嘅。咁但係呢個咁嘅制度係咪健康咧？其實有一樣嘢，我哋鐵路係一個好講求安全嘅系統嘅操作嘅。我哋每做一樣嘢，其實我哋同事係上身嘅，我哋上一螺絲。如果上調轉咗上，有機會令到意外嘅發生。我哋翻查所有記錄嘅時候，我哋同事係要絕對負呢個責任。但係代工嚟講，佢無需做呢樣嘢。 即係阿林生，其實你係咪意思咧？就是、今次嘅檢討咧，就唔應該叫做資產管理制度檢討，係應該係資產及人嘅管理制嘅檢討啊？ 我理解其實公司有一套系統都係人。管理人呢樣嘢嘅，我亦都相信呢套人呢套嘢咧，其實都應該開始要做出一個檢討，點樣去吸引年青嘅人士加入我哋公司， 就唔好做代工，即係唔好用代工去做， 係啦，冇錯。而且我哋點樣將我哋嘅經驗一路咁承傳落去，呢個係最重要。況且而家我哋將會面對，除咗係我哋。今年有機見到嘅一啲嘅辭職，同埋呢兩年機會發生緊嘅退休潮之外，其實我哋點樣將我哋退休同事嘅經驗，佢哋幾十年嘅經驗傳俾下一代，等下一代操作呢條鐵路嘅時候，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咧？ 這個都應該， 我相信就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咯。 入屏睇埋，好，唔該曬林偉強，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林偉強咧係香港鐵路工會聯合主席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 今年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今晚同聽嘅天氣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7度，新界會再低2-3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的小隧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 重复一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嘅梅树坑都有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排到去大埔花园。重复一次，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嘅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而家排到大埔花园。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深井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龍尾去到有線電視大樓和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而後少少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荃灣體育館都比較車多繁忙，排到麗景。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近住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返灣仔兩邊龍尾管道中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兩邊新樓街；獅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聯合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就去到龍盤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大围新村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李松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至去大清方向。最后消防处提提你啦，自动心脏垂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物流局建议调整三条过海隧道的私家车收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斌， 如果西隧六十蚊是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佢要舒緩翻紅隧同東隧個作用真係唔大。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張仁良 講：我哋一次過話收費嘅話，對於駕駛者佢哋會有啲時間要適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鄉郊一般選舉包括一月八日舉行嘅村代表選舉，同一月十五日舉行嘅街坊代表選舉。已登記嘅合資格選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本身我不是做农夫的，我本身我是读建筑的，读完我硕士之后呢就走去种嘢啦，不过我就是在工厂里面做。 在水中央有本地食材，我们有本地大闸蟹红哥、金豪、Linda、 水耕蔬菜 Gordon， 还有忘不了鱼 Gary。 人家未听过水耕，水耕用化肥的，但是后来说鱼菜共生得意，你用有机方法吃落是真的 wish 一点味。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但希臘為這一節呢，我們跟大家談一談簡約公屋、政府呢提出五年內要興建三萬伙的簡約公屋，早前呢他們就披露了呢設計連建築工程費用呢是268億，這個數目呢因為都非常大，就引起了公眾的關注。昨天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在討論簡約公屋事件的時候呢，有很多議員呢都是針對著成本的問題呢去到追問了。其實呢， 在呢268亿入边咧，有几个数咧，大家可以拆出嚟睇下嘅。首先啦，设计同建筑工程费用咧就系占咗咧，唔好意思，应该系咧，首先咧，入边咧系有6亿咧系用嚟咧做一啲相关嘅基建费用嘅。咁啊，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啦，琴日喺会议上面就解释咧，呢6亿入边咧有好多咧系用嚟起一啲外部嘅基础设施嘅，譬如元朗嘅油博路同埋上水嘅莲塘尾路嘅用地为例咧，佢就提到话要喺呢啲地嗰度咧要铺设一啲水管嘅系统啦，唔可以俾块地水浸啦，要处理好呢啲问题。咁所以咧就话减去咗一啲嘅基建工程嘅成本啦。同埋咧一啲設計嘅成本之後咧，其實如果我哋淨係討論嗰棟樓、嗰棟建築物本身咧，個成本咧就係200亿嘅啫。咁啊拆開咗呢啲數之後咧，計翻平均每個單位嘅成本咧，就係、是如果係一啲低層嘅單位咧，就大概係55万啦，就同一啲過渡房屋咧就相若。咁如果係講緊一啲比較高層嘅單位咧，由於涉及到風力啊、結構啊、地基同埋升降機嘅問題咧，就貴少少，就68万。咁咧就同公屋相若，就唔系之前咧大家攞268亿咧去除3万伙得出嚟90万，即系每一伙咧要90万呢一个咁高昂嘅数字。咁啊，不过我见到啲议员咧，对于啊局长喺会议上面尝试拆咗呢条数之后咧，就唔多收货。佢哋咧就问及几个问题嘅，第一就系、是、到底你呢一、个外部嘅基础建设同埋个设计成本入边有冇得再拆细啲嘅咧？其实系包咗啲咩咧？第二，你话嗰200亿系用喺个建筑物本身。咁、那個建築物本身又有冇一啲更加細嘅分項嘅數目可以俾佢哋去參考呢？再者，之前阿局長話我哋唔可以咁樣樣去到比較，因為咧今次嘅費用入邊咧係一次過咧去到申請咧一啲外部嘅建設同埋個建築物本身嘅費用。不過咧，翻查房委會已經公開嘅資料咧，我哋現時講緊一個公屋單位去計算個建築成本咧，其實係包曬地盤界線入邊嘅所有開支，換言之，我哋頭先講嗰啲渠啊、水啊，其實包曬，其實都係55万啫。咁點解今次政府呢盤數入邊又要將呢啲開支額外除咗出去，然後就話其實每個單位成本都係同公屋相若咧？聽落似乎啲議員就唔係好收貨啊，戴希林。 咁啊，可能要揾翻啲议员嚟解释下点解佢哋唔收货。即系如果从道理上咧，就真系计个建筑成本咧，就应该净系计嗰个建筑物。咁其他啲外围啊嘅基建咧，就拆翻开系啱嘅。不过依家问题咧，就第一就觉得拆得究竟系拆得彻唔彻底，同埋清唔清楚、透唔透明嘅问题啦。咁第二個問題，如果唔收貨嘅，係咪仲覺得咧，純粹個建築物都可能唔係好夠經濟效益咧？咁呢個可以揾啲議員嚟問一下嘅。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今次文件咧，淨係披露咗簡約公屋嘅4个選址啦，分別係位於屯門啦、元朗啦，同埋上水蓮塘尾啦。咁其實咧，今次政府申請嘅呢一個工程撥款咧，就係、是、整個簡約屋嘅計劃嘅撥款嚟嘅。咁政府就話咧，我哋仲有啲喺市區入面一啲靚啲嘅選址㗎，因為大家成日都話嘛，你搬到咁偏遠，啲人咧就唔願意入去嘅。咁但係今次佢咧又冇公布嗰啲選址之下咧，就成個工程嘅撥款咧就攞上議會喎。呢一個又會唔會俾人一個未夠透明度嘅問題嘅一個印象 咧？靚啲嘅選址咧，即係除咗係頭先講嗰啲透明度啊，會唔會就近市區啲啊咁樣咧？咁究竟呢啲咁样嘅靓啲嘅选址有几多啲？一大扎问题之外咧，咁靓啲选址佢系咪可能啲基建就会少翻啲？系咪会平啲咧？咁呢个都未知喎。 系啊，所以今次政府就攞咗一条大数就上去问立法会攞钱，呢一度会唔会喺个财政嗰个纪律上面或者喺个透明度上面，其实系有待改善咧？ 咁啊， 都系俾翻啲议员评论下啦。 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啦，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委员陈学峰咧，同我哋一齐评论下。陈学峰议员你好， 陈 学 峰你好，你好。 陈学峰议员，我见到好多你哋嘅立法会同僚咧，都系针对住今次房屋局要一次过申请咧，成个项目嘅268亿拨款咧，嗰、那个透明度啊，同埋嗰个喺一啲分项上面系咪能够嗰个成本拆得更加仔细？有好多意見，不如請你講下啦。 係啊，冇錯，因為今次咧，佢一次過申請260几亿啦，當中另外再加一啲即係營運費用等等，投尾接近300亿。但係今次佢一上會咧，其實就係俾咗4笪地，總共係有10,000个單位，咁上下嘅一個數量。咁當中咧，呢300几亿咧。其實佢今次提供咗1/3嘅資料出嚟啫，仲有2万个單位咧，究竟喺邊度啦？點起發啦？我哋係完全唔掌握，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去批撥款咧係對於立法會嘅監督作用咧係有一定嘅削弱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喺盡快提交資料啦，或者係將呢個撥款咧分批上嘅。 何永贤局长回应呢一个提问嘅时候就提到咧，由于简约公屋，我哋成日都话要同时间竞赛啦，要喺好短时间入边完成，所以咧今次就用一笔过拨款嘅方式咧向立法会申请攞钱，咁咧就话喂，要我逐个分项去到问立法会攞，或者分拆一啲嘅细项去到攞拨款咧，好难达到个效果。对于呢个讲法，你收唔收货咧？ 立法会系一个监督嘅角色嘅。事实上咧，都系公帑，使紧公帑，我哋都好希望了解清楚每一个公帑嘅使用嘅方式方法。咁譬如话，我哋唔系阻止，我哋喺议会里面咧，其实大家都支持呢个政策嘅方向嘅，希望能够尽快为一啲即系住喺不适切地方嘅人咧，提供一啲合适嘅地方。但系我哋亦都有一个责任咧，去监督呢个公帑嘅使用。今次去到接近300多亿啦嘅费用咧，去30,000个单位。其实市民好想知道点解需要咁多钱啦，同埋喺边啲地方啦，而啲地方起咗之后，其实系咪真系会有人去住等等咧？其实大家都好多呢啲问题。你越唔能够公开呢啲信息咧，市民嘅疑虑系越难去释除嘅。令到呢个政策嘅接受程度呢係会更加低。所以我哋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公开更加多嘅资料，让市民更加准确掌握呢个信息之后呢，我认为呢个政策最终係会得到市民嘅支持嘅理解嘅。係呀。 整个工程项目啦，就268亿啦。琴日啊，何永贤局长咧就有进一步解话嘅，就话咧由于有一啲地咧真系偏远一啲啦，要做好咧一啲外部嘅基础建设，譬如铺下啲水管啊等等咁。咁嗰度讲紧咧就6亿。如果讲紧个建筑物本身咧就200亿。嗱，你觉得呢一个嘅解说系咪足够咧？如果唔系嘅话，你认为成个268亿嘅拨款入边，你期望佢嗰啲分项点样拆法？你哋需要知道得几仔细啊？ 第一有68亿，头先讲啦，268亿里面有200亿系嚟起楼啦。咁68亿咧，我嘅理解咧，佢当然琴日就冇讲得好仔细，但系应该就场内即系个地盘里面嘅一啲地盘平整啦，甚至喉管嘅接驳等等嘅。咁究竟乜嘢地盘你系需要几多少钱咧？有啲地盘可能啊，譬如比较低矮啲嘅，而家我哋讲緊连塘尾，甚至乎係一个即係感受对出嗰个地方嗰、那个地盘，佢都係起3层嘅。咁其实嗰啲费用可能就唔需要咁多喎，因为佢接驳后可能相对简单啲啦，因为佢个流量即係个用量少嘛。咁点解唔能够将呢啲数字清清楚楚？因为你当初预计268亿嘅时候，其实係有一定嘅基础去推断呢个数㗎嘛。咁点解你唔话我哋知呢？咁呢个我觉得我哋係有即係需要知嘅情况嘅。第二就係你而家俾咗1/3嘅面积，即係1/3嘅单位我哋知道啦，嗰4个地方。另外1/3喺边啲地方呢？我哋其实都要帮手做地区嘅梳理㗎喎。嘅意思係咩呢？譬如话当地附近可能究竟合唔合适啦，交通配套得唔得啦，喺居民嘅情绪上我哋点样去協调啦，去解说啦，我哋都要做啲功夫嘅。我哋唔能够话啊，总之批咗啦，以后呢政府就话我哋搞掂咗㗎啦，批咗款㗎啦，所以呢我哋就立法会同意咗喺呢个地方起㗎啦。 咁但係有三分二地方我哋到今天都未知，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做得咁好囉，喺呢方面就。 嗯，啱啊，你呢講起梳理地區居民嘅反應呢，令我諗起我哋早前啊傾到元朗油博路近感受花園嘅選址嘅時候呢，都有啲聽眾打入嚟呢反映，其實嗰個地塊附近嘅交通配套同埋一啲民生配套係好欠缺嘅，亦都有感受花園嘅居民呢係好擔心將來呢搬咗即係過千户嘅人士入去之後呢，會對於交通同埋譬如附近嘅商場嗰、容量咧，係帶嚟好大嘅壓力。咁係呢一啲都真係要有咗個選址之後，大家先可以討論。 冇錯，尤其是我哋作為議員咧，我哋係好掌握呢啲居民嘅情況。我哋知道嗱，我哋相信市民都好希望幫手去解決呢啲問題嘅。咁但係調翻轉，你解決呢啲問題嘅時候，唔能夠帶動其他問題去影響到而家居民嗰個居住嘅狀況啊嘛。譬如話，如果政府能夠解釋，喂，我哋而家有啲地方可能都本身呢千一呢一千户嘅，佢能夠喺自己嘅地盤裏面買嘢啦，去食嘢啦，交通上咧佢可能另外有接駁巴士等等啦，咁你都要做多啲解説先得噶嘛，我哋先能夠同居民去解釋，去將呢個疑慮去釋除噶嘛。 嗯， 陳議員啊，我就覺得你今晚解釋呢件事咧，就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因為點解咧？因為簡約房屋呢就好難得呢，政府呢個做法呢議員又同意，市民又同意個政策方向啊，我講 嚇。嗯嗯嗯。 好啦，咁本應件事呢，如果大家個政策方向都同意呢，本應件事就應該就好做嘅。咁就正如你話齋呢，政府能夠說服到議員或者呢使通過你哋去做解釋呢，做好呢個你哋嘅期望管理呢，咁你哋有得解釋啦，自不然你哋又會幫手到做市民嘅期望管理啦，即係即係咁樣。咁但係依家問題呢，如果大家個政策方向都一致，但反為呢依家係出現咗好多我哋唔好話講爭拗啦，依家都未知有冇爭拗，即係有好多問題，而個期望就管理就唔係好暢順。咁呢個其實喺新呢屆立法會裏面，我覺得呢個都應該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範例咧，係點樣政府、議員同市民咧可以同心同德做好一件事。 我諗現屆立法會咧有一個好處係乜嘢呢？因為少咗一啲政治上嘅爭拗，大家真係就民生問題咧可以做多啲協作嘅。喺我哋作為議員嘅角度咧，我覺得我哋能夠幫到政府去做一啲良好政策。點樣良好落地？過往咧就良好政策比較難去做到一個良好落地。我哋認為今屆嘅立法會咧係能夠發揮呢個作用嘅，而呢個作用咧我哋係願意去負起嘅。譬如話做解説啦，譬如話將居民嘅意見能夠同政府反映啦，去做一啲修訂啦等等。呢、這個咧我認為係能夠推動特區政府咧喺未來五年咧做好一個即係管治嘅。咁、呢个我哋系愿意。 我知，咁依家你哋提出咗呢啲意见，咁你觉得政府会唔会喺呢个问题上会同你哋有更多嘅沟通同合作，而使到市民更加能够受益，同埋咧系支持呢个做法咧？ 嗱，我又咁讲话，起码琴日嘅房屋委员会里面咧，局长都承诺咗会喺公务小组里面将余下嗰两万个单位嘅地方啦。甚至乎一啲更加具體嘅資料咧，喺公務小組之前提交俾我哋去審閱嘅， 即係從善如流嘅。依家政府係 係啦，我覺得係大家互動緊嘅，成件事係互動中嘅，係啊。 嗯，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啦。刚刚咧，我哋就讨论到啊，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咧，琴日系审议政府提出咧要兴建30,000伙简约公屋咧嘅一啲选址啦，同埋咧一啲工程费用嘅问题啊。咁啊，头先我哋亦都提到咧，文件咧而家暂时只系披露咗4个咧喺新界方面嘅选址，咁但系咧已经咧有一啲地区嘅声音咧，同埋系唔同嘅睇法啦。咁到底嚟紧啊呢、这、一個局方咧就話喺1月咧會有更多嘅細節去到提供，無論係喺個費用啊，亦或係市區選址上面，大家有咩期望咧？又或者覺得政府嘅解説講到點解要咁貴去起呢啲公屋，有啲咩睇法咧？打嚟1872311啦。陳峰源繼續同你傾埋咧，琴日咧有兩個喺議會入邊都有討論嘅問題，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俾咗咁多錢啦，起咗呢啲組合屋出嚟啦，但係咧大家都有個共識，有個期望咧，就係佢係一個。 唔會係永恆嘅一個建築嚟嘅，因為當公屋嘅落成量第時係追得上嚟嘅時候咧，呢啲居民咧可以慢慢上樓嘅。 冇錯。 呢一啲簡約公屋咧係用組裝合成法係興建嘅啫，咁啊將來咧都會有拆嘅一日嘅。 嗯。 啊，咁唔知道你哋又有冇跟進過？我哋用咁多公帑嚟起咗呢一啲嘅簡約屋，將來到底佢哋何去何從咧？仲有冇一啲有效益或者有意義嘅用途咧？ 其实昨日咧都有议员提问过同类嘅问题嘅，咁局方嘅答法咧，佢哋都会因为呢个系一个叫做组装合成嘅做法，咁佢哋都会考虑咧呢啲单位将来如果完成咗佢嘅历史任务之后，能唔能够喺其他项目里面去使用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都觉得咧如果所以希望佢喺个内容里面更加多嘅资料透露啦。我哋期望咧能够令到呢啲资源咧使咗之后咧，唔系一次过五年就揈晒啦。我哋希望咧系能够呢啲资源用完之后可以继续用落去嘅，去帮到唔同需要嘅群体，系啊。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都係老問題啦，就係講到咧，而家公布咗嘅選址咧，老實講都真係比較偏遠一啲。而我哋嘅目標，如果係要照顧一啲基層家庭咧，其實都要諗下佢哋係咪負擔到相應嘅交通費用啦。譬如佢哋翻學啊、翻工都要出翻市區，就住呢。方面咧，我就見到話啊，局方就研究緊咧，將來有接駁車輛咧，可以來往呢啲地區同埋鐵路站嘅，就同運輸署咧商討緊呢啲事宜。咁其實呢一個嘅接駁車輛上面，其實你會唔會期望遲啲都有更加具體嘅說法？譬如需唔需要收費啊？附近嘅交通配套又係唔係能夠去配合得上啊？同埋譬如附近嘅居民啊，你要佢哋去承受咗呢一啲嘅設施之後，會唔會？佢哋亦都可以得益於呢一啲嘅接駁服務，呢啲會唔會都係你哋嘅關注咧？ 我哋當然希望能夠去逐個逐個之後去傾啦，因為今次房屋 panel 咧其實係一個大總體嘅概念去傾嘅，去到具體咧，我相信咧每個地區咧佢都有佢哋地區嘅一啲特殊嘅情況，我哋期望咧將來係能夠同局方咧更加深入地逐個逐個去溝通。咁當然嗰個咧就可能要落到地區啦。主要因為咧，實際上唔同嘅居民有唔同嘅訴求啦，係咪？第二咧就係事實上我哋亦都要根據翻當地嘅情況嘅。你譬如有啲真係，譬如蓮塘尾，我哋掌握嘅情況真係好遠嘅，佢係需要有接駁巴士。究竟巴士入唔入得到咧？定係要唔同嘅小巴咧？村民能唔能夠一齊去搭咧？咁如果村民共同搭嘅話，佢嘅收費係點咧？呢啲好仔細嘅建議咧，我相信可以喺下一個階段咧再去落實傾嘅。 咁都真係咧，要有待政府方面咧，俾好多更加進一步嘅資料咧，立法會去審議。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學峰議員，時間關係咧，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OK， 好，拜拜。 陳學峰咧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發表意見，講下咧你對於簡約公屋計劃嘅睇法。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戴希立，我哋刚才咧同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咧倾到有关简约公屋项目下面咧，政府向立法会解说嘅情况。咁其实陈学峰议员咧个态度好正面啦，就话政府从善如流啦，希望咧喺嚟紧一月份咧公务小组审议项目嘅时候咧提供更多嘅细节。咁但系我留意到有一啲报章报道咧，都有一啲议员咧嘅态度咧比较强硬一啲嘅，就提到话，政府如果你唔交代清楚一啲成本项目嘅细节咧，甚至系考虑咧系唔支持即系相关嘅议案拨款嘅。 哇！如果呢样嘢咁啊，又违反市民利益，个个都想快啲有呢个简易公屋上楼，即系咁。不过我谂希望咧，即系新一届政府话有新嘅作风咧。头先讲 如果是真的有一個更加仔細的項目和解釋，和能夠動員埋啲議員咧去幫手咧，同啲市民去溝通啦，或者溝議員都可以將市民嘅意見帶翻俾政府咧。我覺得始終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嗯，即係個互動方面點樣可以繼續做得好啲啦？咁其實關於簡約公屋呢個問題咧，除咗我哋頭先傾到啊，一啲成本問題啊，選址嘅問題啊，咁過往咧都有社福界咧傾到，其實咧簡約公屋亦都要考慮到佢嘅配套問題啊，即係唔係就係講交通配套，而係即係居民日常生活嘅配套啦。喺入邊到底會唔會有一啲社福機構可以係提供到更加多增值嘅服务嘅设施喺入边，可以俾居民一同去使用咧，都系关注嘅要点嚟噶。咁啊，关于呢度咧，或者我哋都要再睇下政府咧有冇更加仔细嘅补充啦。热线电话号码18723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国营传媒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访问沙特三日，并会出席中沙峰会。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不满缩短外站休息时间同更表混乱等。緊急會員大會授權工會進行任何下一步行動。國泰航空回應說，重建網絡期間必須作出一些暫時的編更安排，其中大部分備受關注的事項已經適時在1月份的直勤更表得到解決，將會繼續處理相關事宜，感謝機艙服務員耐心和理解。公司說一直與機艙服務員直接溝通，也都曾經與工會多次會談，並向顧客保證航班服務將運作如常。國泰說，隨著邁向復常，因然能夠為機艙服務員提供更多編更選擇，並形容在復常之路上挑戰重重，已經宣布在明年向所有合資格員工加薪 3.3%， 同派發相當於一個月薪酬的特惠金，以感謝同事在艱難時期緊守崗位。兩名男女在2019年國慶日在沙田參與暴動，早前被裁定暴動罪成，在區域法院各被判監4年半。法官判刑時候說，本案案情嚴重，事發在沙田市中心，暴動人數高達數百至過千人，期間他們縱火堵路、拆毀路邊的鐵欄和交通標誌等公共設施，並且利用強光電筒和雷射光射向警方，歷時大約4小時，對公眾秩序和安全造成威脅。法官說，雖然沒有證據顯示兩個被告是領導角色，但他們案發時戴著防火手套等裝備，認為兩人並非只是在場旁觀吶喊，相反曾經參與壯大案件暴動的聲勢，判刑要以阻嚇目的為主，兩人毫無悔意，判處教導所不能夠作出阻嚇性懲罰。考慮到兩人仍然算年輕和參與義工服務，最終判處監禁4年6個月。警方偵破涉嫌利用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平台招攬市民買賣銀行戶口的案件，拘捕13名男子，相信已經成功瓦解一個活躍於本地的洗黑錢集團。警方說，集團利用104個快旅戶口處理大約1億6800萬元的犯罪得益，包括本地騙案騙款。被捕13人介乎18至45歲，其中4人是集團骨幹成員，9人是法律戶口持有人，他們涉嫌串謀洗黑錢以及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等。警方說，集團今年3月開始運作，一共操控104個虛擬銀行戶口，以每個戶口500至2000元不等的報酬，利誘市民開戶，戶口收取來自刷單、網購、投資、網上成員騙案等的騙款，集團會多次轉帳和提款以逃避追查。天氣方面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 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有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清场报告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交汇处的意外清了场，现在龙尾消散紧，不过都还是很长的，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永德利广场和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的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车龙暂时就排到去近圆洲仔公园。而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港铁站小隧道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是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落去翠屏南村。而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湾仔的告士打道会有路面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介乎杜鲁之道和马斯道的左一和左二线会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很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和停牌甚至判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何雨晴饰演的江瑶是中国航天研究院的年轻工程师，爸爸因为长三月火箭发射失败而牺牲，作为烈士之女被挑选到中国航天研究院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全身投入航天事业，在卫星组工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做得准父母，当然想 B B 唔迟唔早出世，但有时候 B B 提早来临，同足月出世嘅 B B 相比，或者有机会面临更多健康问题同发展障碍。作为早产婴父母，要点面对呢？请留意精明一点早产婴治疗系列。逢星期三下午1点至2点，讲解早产 BB 的健康问题和治疗方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頭先係傾緊有關簡約公屋嘅問題啊！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歡迎各位聽眾打嚟發表意見。而家電話旁邊有聽眾馮先生，馮生你好， 係馮生，係 係呢個問題，我有三點想講嘅。第一點咧就係我就覺得政府咧就係蝦緊啲議員啊，因為你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嗰班議員咧係比較聽講嘅，好事咧就大家支持啦，就唔好爭拗。但我唔同意咧就係、是。打晒交咁样嗌交去讨论啲问题，但我亦都唔同意咧，即系政府料都俾唔足，于是你要过几百亿，你基本资料一定要俾议员嘅，如果唔系咧，基本上你违反咗个基本法，即系你要被议员监督监察呢一样嘢。 第二， 纵使系好事，纵使系好事都要。第二咧，佢依家今次拆开嗰个地盘平整以同埋建屋嘅数字咧， 我覺得有問題嘅，因為過往一路都唔係咁樣，即係話你俾一個地盤我，我喺三萬個單位，而家我要1,268億，即係你都要計真係平均一個單位係要幾多錢先至起到出嚟。舉例，如果我俾到海你嗰度起係1,000個單位，你要唔要呢？原來填海個費用係相當之貴，到時出嚟嗰個單位呢可能過百億先一個單位，你係會唔要㗎？以前試過啦，俾溶洞做一啲嘅建設，但係整個溶洞相當之貴，於是你會放棄咗個溶洞，所以你要評估埋嗰個整個地盤花嗰個錢係咪值得。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佢而家就話唔計嗰啲平整地盤嗰啲，淨係計建公屋個每個單位個錢啦，就係、是、好似係六十幾萬啊，咁啊同嗰個正式公屋差唔多，嗱好似係差唔多，但係正式公屋係用50年。佢係用5年，當然你話喂5年之後可能仲有其他用，呢個我覺得我唔知你其他有咩用啊嘛，我只能夠就話人哋一個單位60多萬係用50年，你一個單位又係60多萬只係用5年，喂10:1喎。 Okay, 那你說貴不貴呢？ 成本效益的問題了。好，多謝馮先生的意見。跟住落嚟呢，我哋聽埋另一位聽眾伍先生的電話先。伍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係我覺得呢，即係從成本的角度呢，因為你而家起的不是一些鐵皮屋嘛，或者以前那些寮屋嘛。咁如果你係起到高層呢，咁根本嗰個成本同你起個公屋係冇乜分別呢，呢個我諗都好難避免㗎。即系冇乜可能嘅，因为你一定要起翻咁扎实嘅嘢噶嘛，又要电梯啊咁样。咁、那个问题反而系咧，即系佢有啲地咧，可唔可以系即系个年期再长啲，唔系5年嘅？因为如果你有一啲系私人地啦，咁你咁咗啊下边嗰啲基建嗰啲，如果你即系益咗啊嗰个地主嘅，咁啊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咧，佢呢个拣嘅公屋咧，其实我觉得而家有个问题咧，就系、是、你譬如元朗嗰度就话冇乜人住，咁、那个问题系咧。你而家嗰個有冇辦法咧？係即係同現有嘅公屋市區嘅嗰啲咧，都做一個交換。譬如而家本身住喺市區公屋嗰啲，譬如老人家或者唔使翻工嘅，你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吸引佢哋去住呢啲簡約公屋，或者甚至如果啲低層嘅簡約公屋咧，可以起到好似老人院咁樣嘅？咁政府而家市區有啲老人院咁個喺啲唔係好適切嘅地方啊，空氣又唔好噶嘛。咁你係咪可以咁樣搬去嗰度，而令到市區嘅單位咧比較多啲咧，可以市區要日日翻工嘅人啊，或者仔女要翻學嘅人啊，喺嗰度住。同埋咧，你可唔可以比較 flexible 啲，同埋嗰個青年宿舍嗰啲啊？其實有部分咧都可以去要，因為啲青年咧啲斜槓族啊嘛，佢唔係一定要日日翻工噶，或者你天空氣好嘅元朗啊遠啲嘅地方，可能佢都中意嘅。 好啊，多謝伍生的意見。咁啊，伍生講到呢點咧，又幾有趣喎。我有印象早前咧，有港大經濟學者咧做咗關於房屋需求分析嘅時候咧，其實都有提出過呢一點啊，就係而家好多市區嘅公屋咧，其實都俾一啲即係長者啦，即係長者户啦，其實係用咗。咁但係如果你從考慮譬如交通運輸嘅成本啊，或者工作需要上面，其實係咪有需要讓佢哋係住喺最市中心的地点呢，抑或可以俾佢哋去一啲新界，譬如个环境可能清幽啲，或者係空气好啲嘅一啲公屋嘅设施呢。咁头先阿伍生就提出可唔可以咁样去灵活调拨一啲嘅公屋资源。 我諗呢就揀咗公屋呢就係一个新生事物。咁呢個新增事物咧，就我睇依家睇嚟咧，就多依家越嚟越多人關心咧。第一就係佢成個成本啊，即係將來嘅用途咧，就個透明度要高啲。但另一方面咧，就呢啲簡約公屋應該點樣分配咧？大家就可能都有覺得咧，個處理可能要幼細啲，或者頭先我有多啲咁多其他各方面嘅思維咧，就唔係話。政府起咗出嚟就自己喺度指揮點樣分配啫，即係咁樣，或者等就純粹係就咁申請。我覺得正話講嘅意見都係因為呢個新生事物咧，有好多可塑性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做功夫嘅，就唔係淨係錢嘅問題。 咁啊，即係有機會咧，要多聽即係市民喺呢方面嘅睇法啦。好。 傾到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轉個話題啦，關心一下咧教師嘅身心健康啊，大希啦。話說咧，早前咧兩個教工作者嘅工會咧，分別係教聯會啦，同埋即係另一個嘅教育工作者工會咧，就係進行咗咧調查，訪問咗咧900名嘅前線教師，就係問下佢哋咧。你快唔快乐啊？呢、這个问题，咁结果咧，呢、這个以十分为满分嘅调查咧，得出一个咧唔系几好嘅结果啊！佢哋嘅调查发现咧，今年教师整体嘅快乐程度咧，如果以分数嚟计，十分满分咧系唔合格噶，因为咧低过一半，只系得4.71分啫，比旧年系超过5分咧系下跌噶，亦都咧系创下10年以嚟嘅新低。咁分析背後嘅原因啦，其實都同香港人咧一般講到即係工作壓力啊，好大啊，工作時間長啊，其實係有關係嘅。咁先講工作時間長啊，有近半嘅受訪教師咧，原來佢哋表示咧每個星期嘅工作嘅時數咧至少係61個鐘頭啊。咁啊呢一個數字咧，如果係講緊話我哋係5天工作嘅話咧，即係話佢哋每日咧係做緊係超過12個鐘頭嘅嘢喎。咁所以嗰個工作嘅時間好長啦，而工作壓力大咧就係嚟自咧有好多學校嘅行政嘅工作咧，佢哋都係要花時間去應付嘅。咁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影響佢哋嘅身心健康啊，戴希啦。 我諗咧就。快樂感呢個問題咧，就喺教育界咧，做學生同埋做老師咧，都經常我哋成見到好多研究噶啦。咁啊，如果針對翻老師咧，就講緊工作時間長同埋工作壓力大，又係經常都係出現嘅原因。咁不過依家最近跌咗咧，就 係咯，點解今年特別不快樂？ 係啊，係啦，係啦。嗰個實質內容係指乜嘢咧？即係咪就係依啲即係所謂一路都是讲紧嘅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呢啲问题，因为有啲可能疫情嘅因素啊，可能系因为即系教学嘅因素啊咩啦，咁我哋觉得呢个就再需要一间了解多啲咁多。同埋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都重要嘅咧，就如果整体香港人呢段时间咧个快乐感都下降，咁教师系咪下降得特别厉害？呢个都系。如果唔系，咁呢个都系整体香港人一般嘅情况啫。咁、當然啦，我哋講咁多咧，最緊要就係要使到老師咧就唔好咁唔快樂，因為我覺得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老師如果自己都覺得唔快樂咧，啲細路仔都唔會教得好快樂。依、這個就最大，反而係我最關心嘅問題。咁嚇，即係我諗依個要睇下我哋點樣去唔係淨係講依啲問題，或者分析依啲問題，點樣改變依啲問題，我諗先最重要一樣嘢。 咁呢啲團體都有佢哋嘅建議嘅，不過傾到呢度嘅時間咧，都呼籲下各位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唔知有冇教師喺度聽緊節目咧？你哋又快唔快樂咧？同唔同意調查指出咧？你哋嘅快樂程度咧係近十年嚟嘅新低咧？原因又係啲乜嘢嘢咧？打嚟18723111872311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啊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本身咧係小學校長嘅朱國強議員同我哋傾下。朱國強議員你好， 朱校長。 你好，系你好。 朱校长啊，想先请教啦。头先戴希立就提到咧，其实教师嘅工作时间长啊，工作压力大啊，其实都讲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啦。点解今年特别唔快乐咧？ 我谂都几个因素嘅。咁第一就系话嗰个疫情影响啦。咁我谂大家都会有啲即系负面嘅感受噶啦。咁另一方面就系话學校嗰個收生壓力咧，都係有啲影響嘅，因為而家學童人口即係好不足啦，咁好多學校都面對縮班甚至殺校嘅危機，呢啲咧都係會成為一啲嘅壓力㗎。 好似有41間學校縮班喎，好似係咪啊？聽講係。 講緊中學。 係啊，嗰、那個班數都好多嚇。 繼續啦 咁啊，另一方面就係話嗰個即係教育局一啲新嘅政策啦。咁好多時候一啲政策就要求老師去跟進啊，要去做啊，咁但係個支援又未必好足夠啊，咁即係其實好多嘅工作都係有增無減嘅，咁特別有啲行政工作啊，咁其實老師都面對好多方面嘅壓力嘅，來自家長嘅、學生嘅啊，淨係改補嘅壓力都已經唔少啦，所以加加埋埋咧。 其實都即係造成呢個咁嘅調查結果咯。 嗯。讲到疫情之下特别不快乐，其实中小学现在已经陆续恢复全日面授课了，那这个是一个减压的契机还是一个加压的危机呢？朱校长你自己怎么看？ 对于老师来讲其实都可能是都有些增加压力的，因为即是长期都是半天上课，那就不要以为即是舒服了，其实我们都一样是很多工作做的。咁但係而家再变返全天之后嘅话呢，咁佢用嘅精神啊、体力啊、或者要计划嘅好多即係部署啊、各样嘅行政嘅预备呢，全部都係唔少嘢嘅。咁特别係呢一两个星期啦，咁唔少学校都小学啊諗住係将会变返全日嘅时候呢，咁嗰啲老师嘅压力都係真係增加咗嘅。 嗯，其实呢我见到这些的教育工作者团体呢也都有提出不同的措施啦，包括说可不可以增加资源呢去到给老师去到有一些行政方面的支援啦，进一步去改善班师比啦，或者在个恢复面授上面呢提供更加多的指引。不过我想这里又会涉及另一个问题，往往我们经常讲资源的时候就是怎样运用得其所，当那个前提是现在学童的人口在这里下降的时候，怎样去说服市民大众我们应该还增拨资源下去一个可能计人均啊已经是膨胀的教育开支上面。 嗯，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是很特别的，八年难得一遇的一个疫情，在这几年的情况之下，其实学生的正常的教学呢其实都大受影响的，无论是那个情绪啊、社交啊、学业的成绩啊，全部都是下跌，特别是啲跨境学童添啦，佢哋几年都冇上堂啦，啊，即系都系净系对住个电脑。咁呢啲情况咧，其实真系额外特别系需要一啲支援嘅措施嘅，啊，因为即系教育其实系一个投资咧，就唔系一个即系支出啊，你唔好当佢系一个支出咁睇。咁所以我觉得咧，因为呢一班小朋友啊，或者啲學生啦，全部都係我哋未來嘅棟梁嚟噶嘛。我哋應該咧係即係對得住佢哋咧，係應該投入多啲資源。我頭先講嗰個方法嘅其中一個啦，即係話個班師比例去改善啦。咁因為而家好多 SEN 嘅學生啊，佢人數係越嚟越多，加上咧即係社會運動之後啊，好多即係價值觀都有啲扭曲啊，或者唔同嘅情况之下咧，其实真係呢几年係特别需要多一啲资源咧，係去 support 住学校，同埋即係支持住老师嗰个教学嘅。 咁啊嗱，既然咧我哋有啲新嘅嘢我哋要做，头先讲咧亦都有啲基层或者係有特殊教育需要或者係跨境嘅学童咧，由我哋需要特别照顾，咁呢啲都我哋增加资源落去，俾合適嘅人去輔導佢哋係啱嘅，咁但問題就整體學童又下降啦，即係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度會唔會，我諗即係我諗社會人士就其實對教育就唔會太吝惜嘅，只不過就係用得其所嘅啫。你會有啲咩建議咧？係可以既係針對呢啲新嘅需要，或者一啲呢段時間特別我哋要照顧嘅學童，但同時間又唔會俾人感覺咧資源用得唔好喺教育界，結果永遠都係要增加，咁即係你覺得應該要點平衡呢個問題咧？ 我首先咧我就好主張教育局係全面去推行一個正向教育嘅，咁正向教育喺學校裏邊其實好重要啦。好多時即係老師唔快樂或者學生好多嘅情緒問題，未必係嗰個問題本身好大，而係佢點樣睇呢個問題咯。咁正向教育正正係能夠即係令到啲師生咧都能夠正面去睇問題啦，同埋即係懂得一啲管理情緒嘅方法，同埋咧就係識得欣賞啊，同埋睇問題嘅時候咧都感覺好啲嘅話咧，咁佢哋都唔會咁多嘅情緒嘅。 其實提升快樂喎，呢個正向教育即係提升快樂喎，真係。 系啦，系啊， 你继续一下。 系啦，咁另一方面，头先讲到话，即系教育资源嗰方面啦，其实我就听日都有个议案嘅，就是、建议政府咧，即系话摆喺教育嘅资源咧，应该喺 GDP 嗰度嘅4%啦，因为呢个咧都系即系国家嘅一个最低嘅标准啦。咁而好多国家其实佢哋平均咧投入教育嘅资源咧都系有4.9%嘅，或者系4.6%嘅。啊，咁我哋香港咧反而系呢几年系低咗啦，都系得3.几。所以虽然我哋觉得好似投入咗好多资源咯，但系其实比起其他国家咧，我哋仲系低嘅。 嗯。其实咧，今次呢一个调查入边咧，仲有另一个咧，可能啲教师都会好关心嘅发现咧，就系佢哋嘅健康问题啊。即系我哋头先讲话快唔快乐，就系个情绪健唔健康啦。咁另一个今次调查反映咧，就系个身体健唔健康。咁我留意到咧，喺调查边就指出咧，受访教师就话喺过去半年咧，平均咧系受到6项健康问题嘅困扰，包括系肩颈酸痛啦、腰痛啦，同埋喉咙痛啦。其中幼师咧嘅健康问题就最多啦，咁亦都有人关注到咧，就系、曾经确诊嘅教师咧，嗰、那个长新冠嘅问题咧，对于教学嘅影响，同埋咧一啲得到嘅后遗症。其实啊，朱校长你喺前线啦，有冇留意到你啲同事系咪都受到呢啲痛症嘅困扰，同埋长新冠对于教育方面嗰、那个质素系咪都带嚟一啲影响？喺呢方面需唔需要有一啲嘅改善嘅建议咧？ 系咁，其实咧，即系讲翻幼稚园啦，其实幼稚园嘅老师真系好辛苦嘅，佢哋长期人手不足。咁教育局虽然就觉得吓，俾嘅人手已经好足够，但系实际上咧，即系我知道幼稚园嘅老师真系由朝到晚都冇停嘅，同埋咧，即系有啲咧，甚至系厕所都冇得去嘅。咁啲校长咧，而家都唔系坐喺办公室嘅，佢哋系都要落班度支援啊，揽住啲 SEA 嘅学生去上堂。咁即系呢个情况咧，其实都几严重。咁头先讲到嘅长新冠嗰度咧，其实我都有啲同事啊，都会有呢个情况，就系话中咗新冠之后咧，嗰个情况都系有即系差到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能够有一啲相应嘅政策啦、措施啦，可以幫到咧，就當然更加好啦。啊，咁但係最起碼，我覺得而家要爭取嘅咧，就係嗰、那個代課錢，因為咧而家都係12月啫，但係其實11月嘅時候已經有啲學校咧已經用曬全年嘅代課錢啦。咁即係政府佢當每一個老師每一年只係請 2.5 日嘅病假，啊，咁啊多過咧佢就唔俾錢噶啦。咁其實係咪唔合理咧？呢、這個時候？好多老師都中招啦，一中招都成可能7至10日啊，咁樣去請假。咁呢個代課錢咧，其實係合理地係應該要俾嘅。咁我覺得即係政府係應該盡快去落實俾翻呢個代課錢啦。同埋，如果能夠有啲措施係關顧翻我哋教師嘅健康咧，當然就更加好啦。 阿朱校長，我得問今晚咁同你傾咧，即係從個呢個調查研究即係不快樂開始咧，你似乎咧就～即係我自己聽到咧，就有三個對症下藥嘅方法啦，即係咁。第一個咧就比較宏觀啲嘅，就話人口下降都好咧，教育經費就唔好按照人口下降就按比例地縮，你起碼都維持一段穩定嘅時間咧，使個教育界可以睇下個資源點樣分配調動咧，係可以解決到一啲長期冇解決嘅問題，或者一啲出現嘅新問題，咁呢個第一點就係嗰個教育經費佔 GDP 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唔係錢嘅問題啦，就從情緒或者同呢個價值觀呢啲角度咧，就去向學生或者老師多方面咧多啲學習正向教育呢一類嘅嘢咧，係使到咧佢個快樂感會提高。咁呢個第二個啦。第三個，我覺得就實際就係問題有好多具體嘅建議，包括頭先講邊啲學生我哋要幫多啲，邊啲新嘅課程我哋又要有啲人要去學，有啲人手應該分配去邊度？咁我哋現有嘅人手或者新增嘅人手咧，點樣用得其所咧？可能呢個需要有一個比較系統性啲嘅考慮，因為學校即係唔好意思，我自己嘅教育界都咁講啦，就。即係最近世界變得好快，但係學校嗰個組織架構咧就變得好慢嘅，即係對於嗰個情況嘅適應性。咁會唔會依度咧，可能咧，即係你哋提出依個意見嘅組織啊，或者朋友咧，係咪喺依方面點樣用得到啲人手，用得其所？邊啲應該增加，邊啲應該減少？個分配應該點？依度係咪要落多啲功夫去討論一下咧？ 系，其实系都系噶，即系例如啊，社工嘅人数啊，或者系教育心理学家啊，或者辅导主任嗰个嘅专业嘅培训啊，咁其实我觉得都系要相应去增加嘅。咁另外特殊教育方面啦，咁因为而家嗰啲特殊嘅学生咧就即系越嚟越多，咁即系相关嘅支援或者比例。教師的比例咧，亦都係應該要提升啊！咁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有啲部分可能隨住時代嘅轉變啊，可能需要縮減人手嘅，其實我都覺得係冇問題嘅。咁政府應該係一個研究嘅部門啦，去檢視翻現況，再去調整。 好啊，唔該曬你啊，朱國強議員，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一度。第一立話，其實咧頭先未同朱國強議員傾到咧，就係、是、調查嘅最後一條題目咧，都令人幾心酸嘅。講到咧，如果第時啊，你有學生或者仔女想投身教師行業咧，你會唔會鼓勵佢哋去做啊？受訪嘅教師入邊咧，有七成半係唔鼓勵或者非常唔鼓勵。咁我唔知個呢個係做嗰行厭嗰行，定係因為佢哋實在好唔快樂，所以真係好唔鼓勵新人入行喎。 不過，如果你問學生，有好多學生想做老師嘅。 係啊，咁啊，其實而家即係教師人手不足嘅問題咧，喺教界都有好多討論啦。咁所以希望呢一個情況咧可以得到改善啦。咁啊，今日自由風咧節目時間亦都夠啦，唔該曬大希臘，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咧會繼續有自由風嘅節目時間夠，拜拜。 拜拜。